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10月6号到8号，歌剧《长征》将迎来第六轮演出。本轮演出，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合唱团，实力歌唱家王宏伟、王哲、龚爽、王一凤、黄训国等将再度与山西吕梁民间艺术团携手共塑长征英雄群像。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魅力副中心，圆梦新时代，2018北京通州运河文化艺术节正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举行。一直到12月中旬，艺术节将围绕千年运河回响千年、辉煌40载、大地飞歌、砥砺前行、领航梦想三个板块组织12项文化活动。11月22号、23号，古典乐坛最具影响力的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将在指挥家杜达梅尔的带领下，携手钢琴家郎朗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这将是柏林爱乐乐团时隔7年在北京的再一次亮相。截至到本月24号，两场音乐会演出票已经全都售罄。李六乙执导的国家大剧院版莎翁话剧《哈姆雷特》将从11月28号开始在国家大剧院迎来世界首演，并连演8场。在这一版本当中，北京人艺演员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将出演重新诠释这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巅峰之作。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出品的话剧《青春之歌》昨天在京宣布建组。这部入围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的话剧，改编自杨沫同名长篇小说，将由高校师生和北京人艺合作排演，12月13号在北京龙福剧场首演。由刘伟强执导、尔冬升监制，古天乐、陈学冬、郭碧婷等人主演，周冬雨特别出演的《武林怪兽》昨天在京举办发布会，现场主创们分享了电影拍摄的经历和心得。片方正式宣布影片定档12月21号。电影《武林怪兽》讲述了明朝年间东厂重金悬赏捉拿宫中逃走怪兽，几股江湖势力暗地集合准备劫取官银，却与怪兽迎面相撞，进而引发的一系列搞笑故事。昨天由郭帆导演、吴京特别出演，屈楚萧、李光洁、吴孟达等人主演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在北京宣布定档2019年大年初一。发布会上发布了一张吴京穿宇航服的片场照，图片中的吴京表情凝重，很痛苦的样子。导演透露，这身宇航服有60多斤重，穿戴起来非常困难。石方市委市政府近日推出电影《108》，讲述了驻唱歌手萧兰和男友陆地在遭遇地震之后得到了罗汉寺的救助。影片由导演孔新欢用艺术形式表现，将于明年上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目前呢还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入夜后风力明显减小，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风力不大，气温回升，适宜假日出游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比较低，注意添衣保暖。周日呢又将会有一股强冷空气活动，北风再起，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夜间晴，北风三四级转南风二级，最低气温三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演绎曲音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音会，演绎群音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在草原上生长着，蓝天白云、骏马和野草给予他们的一切都能用歌声表达。他们热爱自由，热爱马，热爱小镇的气息，在他们的心里，自由是马，梦想为粮，以梦喂马便得自由。他们是王喂马。王喂马是一支乐队，乐队由两个兄弟王喂马和王天一组成，哥哥王喂马为主唱，弟弟王天一为和声、吉他和打击乐手。他们的音乐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感受？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王喂马。 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了一支乐队，它就是王喂马，欢迎两位。你好。 你好。哎，大家好。 欢迎欢迎。 其实咱们应该拆开来哈，先是哥哥王喂马先生打个招呼。 哎，对对对。 演艺群英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喂马乐队的主唱。 哎，我们再来请出弟弟哈，王天一先生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王天一，吉他手。 哎，欢迎欢迎两位。其实我当时，因为我一开始这个知道你们的乐队叫王喂马，我还以为俩人叫王喂马，一个那就是一个王，另外一个喂马。然后 不是，你这个脑回路也真是长得有点清晰了。 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乐队名字的由来吧，为什么会叫这样一个名字呢？ 对啊，是父母取名就叫喂马吗？ 我这个王喂马是我后来给自己改了个名。我们俩都挺喜欢马的。然后那个挺喜欢那个骏马他的那个劲儿吧。不服输那个劲儿。然后后来我们俩做乐队了之后，就说乐队的名字也叫这个。就挺有人说还挺好记。特别。 那这个你这个名字就是王喂马，就等于说是自己改的。然后呢你就是爸妈知道你改这个名字吗？当时 也知道。 也知道啊，没揍你啊。 大帅你这话说的。 就因为是这样，我听说你这自己改名字没 就是一开始改的时候没告诉爸妈的是吧？ 嗯，对对对。 那身份证也改了吗？还是说就艺名啊？艺名 啊， 身份证没改 啊，这没身份证没改，所以爸妈先 艺名可以的。我今天叫爽爽，明天叫凉凉， 哎， 对吧？ 哎，你也就这样，你也就会红不起来，热不起来了。我跟你讲啊，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两位的歌声非常的好听，而且我也去现场听过他们歌声。其实兄弟俩对， 哎呀，哎，访问一下大帅，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去听了两位的演唱？ 这个就不告诉你了，这是一种这是一种福利，对不对？ 一种情愫。 然后对，我先去听了他们两个人的歌声，而且我觉得他俩现场非常有意思。当时他们那个公司的老总还跟我说，说兄弟两个人啊。就是舞台上啊，你看他们在底下基本不说话，啊，基本不说话。但是，一到舞台上啊，就是又一种表现力。而且他们在舞台上话也不多，聊一段，来拿起酒来跟底下个哥们干一个喝，干一个来喝，喝完了又继续开唱啊，那种感觉就是、 哎、 特别爽 的。这就草原上生长起来的感觉。 对对对，哎，聊一聊你们两个人的故事吧。就是弟弟，你是被哥哥带入到音乐圈的吗？ 其实我们俩。差不多一起喜欢、 哦、 一起接触的音乐、 哦、 最早接触乐队的时候就是我们俩听 Beyond 乐队，听黄家驹、 哦、 然后是我们基本就同时，因为我们在一起玩的朋友都是在一个。 你俩差几岁啊？ 两岁。 哦，差两岁，所以那个这个还能玩得起来， 能玩得一块， 对对对， 能玩得一块啊。 对对对， 所以当时那个魏玛，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说，哎，开始喜欢上迷上音乐这块的？ 应该是初中， 初中的时候， 我初三，天一初一 啊，你们俩、 啊、那会儿就已经我们开始弄乐队了， 哦，就是初中就开始做乐队了， 但是没有琴，就只有木吉他，就是。所谓的乐队叫、 啊、 但是只有点乐、简单的木吉他，然后大家一起、 啊、就是组成那个是就你们两个人呢，还是说有其他的同学也一起参与玩什么的？ 还有家里的朋友。 哦、啊、是，那你看来你们家里是有音乐，就是专门做音乐的人是吧？ 没有，我父亲和我爷爷都是医生。 哦，所以就除了你们两个人一起玩音乐 啊，对， 那他们会不会比较反对啊？说应该让你们一般，尤其是家里学医的，还是希望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钵的啊？ 对对对，他们特别希望我们俩有一个 啊 去学医，然后之后天一有一阶段那个有半年吧 啊， 然后当过半年护士。 哦，哎，这两年就。从护士转为歌手的都很火的，毛不易对吧？是吧？哎，男护士， 这个就是医人跟医心之间的关系，是吗？ 哎哎哎，所以就是天一，你还真是去工作了一段时间。 对，其实就在我们家的诊所 啊、哦， 因为我们家有个诊所 啊、 哦，我那之前就在家里，我家里想让我学医嘛， 啊、 哦、就从护士扎针打针 哦。在自己家的诊所里工作， 对对对， 嗯， 就是但是发现其实最后还是喜欢音乐，就是父母的这个愿望完全实现不了，俩人不光是都走上音乐道路，还组了一个乐队，还是同一支乐队。 对 对对对， 就是那我想问问，因为刚才我们在这个片花当中也介绍了嘛，二位是跟马呀、跟草原啊有很大的渊源啊，因为可能我们生活的环境离那种环境还是会有一点点远，对吧？ 嗯， 就像我们很小的时候都觉得，比如说咱们内蒙古或者是这个、新疆啊这些地区、可能上学什么的都是背着小书包 骑着 马 是吧？你是这样的吗？不会吧？ 把马拴在学校门口？ 不是 的吧？啊，其实你这种想法就像很多人一听说，哎，来自于四川，哦，你们家里是不是有熊猫？就那种感觉，对不对？ 对， 哎。所以你们创作的就是你们开始玩音乐了以后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叫什么名字？那个时候多大、 啊、 还能记得吧？ 初中 啊， 初中第那个印象特深， 嗯， 那首歌叫蓝色梦幻。 哦， 初中时候 什么风格的？ 写的第一首歌 就是那种挺伤感，有点伤感的小清新。 那个时候是有小清新吗？ 还能记住啊，还能记住吗？还能记住，能现在弹唱一下吗？ 哎，行， 可以啊，真能弹唱出来啊。 对， 哎，那个创作背景是什么？是有点情窦初开，然后那种感觉吗？ 是那个什么，我们俩那会儿踢足球 啊， 我们球队 输了 啊，就是比较那个什么， 比较郁闷的是吧？ 郁闷， 然后写了一首蓝色忧郁的歌。 但是 好想听您初中的时候。 记得两句好像。 啊，记得两句没关系，让我们先感受一下那个时候初中的一个作品啊。很遥很遥远。 大概是。 啊 应该就是这样。哎，词我有点不好意思唱了。 为什么？是因为词写的 词有点水。 词当时就因为初中生嘛，可能就是把旋律出来以后啊，把这些词都给填上啊。 对对，硬。 哎，我为什么觉得魏玛刚才唱的那歌感觉有种辽阔呢？ 但他们本身草原出身的， 是声线辽阔还是什么？就我不知道我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哈、啊？就是我总能从就是他们唱的当中感受到那种辽阔。辽阔、对吧？你看，在咱们这儿就是拿着吉他唱歌的嘉宾不少了吧？对，但我觉得魏玛刚才唱的，就是音色一出来，你就会觉得、哎、哦，闭上眼睛是那种茫茫大草原那种感觉。 所以啊，我觉得是这样。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今天我们就是和魏玛一起聊一聊他们的作品，然后呢，也听一听他们的作品，包括他们在也是刚刚完成了一次全国的巡演啊、回到这个北京。接下来时间，咱就先欣赏一首这个王魏玛的歌曲吧。我觉得就先。欣赏一首《骏马谣》吧， 哎， 好不好？ 好， 哎，先介绍一下这首歌曲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吗？什么时候创作的啊？ 差不多 一五年，一四年吧 。当时天一我们俩就是比较，迷惑，就是因为当时我在一个中学教书，天一呢做了一个琴行，然后但是我们俩做乐队，还是一直想把它做下去，就是面对了一个选择，我就辞职了嘛。辞职之后，就比较生活上也比较困难。那个就是那段时间写的，写的这歌。 哦，其实，在最困难的时候写出了一首《骏马谣》，希望自己能在音乐的路上，这个叫一往无前吧，是吧？这种感觉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骏马谣》。 好的，各位，您刚才收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王卫马的骏马谣啊，能够听得出来那时候的歌词感觉就也像写给自己给自己打气一样 啊。如果你要往前走就别回头， 辽阔， 人间 太辽阔了， 人间路啊有三丈宽啊，这种那个时候的心态。所以这首歌是真正的又让你们重新找到了方向了吗？ 对对对，没错， 就是从这首歌开始决定就 一定要做这个事， 一定要做这个往下走下去是吗？对你们来说要重启或者是要重新走这个乐队这条路的话，最大的困难是在哪？没有，是没有演出的地方，还是说需要很大的资金，还是说不知道该如何让自己走上舞台，还是怎么样？什么样的困难？ 还是说没有得到你们觉得应有的承认？ 最初就是比如说我们想做专辑嘛，做专辑这个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俩也挺有意思，第一张专辑骏马谣那张我们俩是刷爆一张信用卡做的， 刷爆了一张信用，真的纯靠信用卡 对对对。 父母也没有完全没有支持你们吗？ 父母我们俩打小就不和他们说这些事对，你想着 你看这就是男人， 他们也很支持但是呢钱上我们俩是不跟家里那个什么 要钱的就当时就是反正跟父母说我们在玩音乐，但是至于我们现在的境遇或者境况，我是不跟你说的，我们自己去想办法。 就父母一打电话，我挺好的，就特都挺好 的， 都挺顺 的， 是吗？ 那 种感觉。 所以所以这张专辑纯是靠信用卡支撑，然后做下来的。 对对。 然后那你们有想过，你们这个刷爆了这个信用卡，你们想要期待达到这个专辑是能够达到大卖，或者是怎么样子，是吧？ 没有。对，其实我们之前。因为做的时候就做了2000张嘛，就是你把它全卖光了也不会有多少钱， 也不会回本 对而且还有一部分当时我们俩录完了专辑就特别高兴然后送了好多人 还有送人 对但是他对我们俩意义特别大因为最起码你做了一个叫专辑的东西 对对对 实体 就真正的专辑 我明白这就是相当于是你们人生路的一个路标就是它有这么一个标志在这儿了 起跑线画好了 对对对就证明我这事儿我做了而且我在认认真真的做已经有一个成绩摆在那儿了 对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信用卡的钱怎么办用其他的工作你们会去做其他的工作还 对天一是他在做一个琴行和音乐教室然后我呢现在就有一个小的小录音棚吧就是小工作室就有时候录点东西然后带带学生就这样 用这样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的音乐梦想 音乐梦想 然后逐渐逐渐的也是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歌迷的喜欢和粉丝的喜欢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哎呦这个自己的音乐得到越来越多的反馈了第几张专辑的时候 就这张专辑感觉算有一点进步了然后因为大家有些就是在网易云看大家评论 对对对 还有 巡演路上 这个大家的反馈啊就觉得好一点 特别想问问你们第一次哈就是有粉丝比如说认出你们了或者说跟你说啊我真的特别喜欢你的音乐是什么情境下你们当时什么感受啊 就是在 Live House 演出结束之后和那个歌迷就是聊一聊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觉得还现场还挺好 对其实因为我去看过他们的现场就是喜欢王卫马歌曲的那些粉丝们在现场真的是就跟他们一起进行这个互动啊和声啊合唱啊一起拍打着节奏啊那种感觉特别的棒就是他是一种非常就是非常近距离的然后一种就像知己一样的那种互动所以也是带给你们这个不断的创作动力啊 对对 而且王卫马他们啊创作歌曲非常有意思他们经常会创作一些就是很有就故事性的 对 就包括讲述性的一些 歌曲很生活化的一些东西 是是是是是比如说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找几首啊举几个例子看一看哎先说一说吧我们这里还有一首永远的18岁这是一首什么样子的歌曲啊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这首歌是我们俩我爷爷我们爷爷对我们俩影响特别大他是个老中医然后呢但是呢他我爷爷特别就是

轻人背起行囊，在一个清晨踏上西去的列车。他在车厢里碰见一个老人，一个漂亮姑娘和一个热心的民工大哥。他举着拳头说，让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吧，眶吧，眶吧。那是他闪亮的永远无所畏惧的18岁， 来自王卫马永远的18岁。然后后面那一段我们能够听到啊，这是这个爷爷的梦想啊等等的里面的这个，就是讲述自己的故事啊在里面。 感觉卫马已经眼圈都红了这么多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很就是触动你那个心弦是吗？ 对对。 所以你们比如说在创作音乐过程当中，可能我知道有些歌手是为了表达一些情感，有一些呢可能是想哎说一说事儿啊，跟大家聊聊天啊，用歌曲。你们创作歌曲主要是想表达一些 什么？ 对对对。 也是表达我们想的心里想的事儿，因为我们俩能表达的方式也不太善于说，然后呢，有的人善于说，可能就是他就够了 啊， 就宣泄出去了。 对，然后但是我们俩最合适的方式就把它写成歌 啊， 这样还特别适合我。 对，看得出来，就是两位哎，其实那个你们俩谁算是就是哥俩里边比较能说的？天一，你是不是比你 我之前小的时候挺能说的，但现在就不是太能说。 是什么？为什么就玩音乐经常自己一个人待着？是待着久了以后吗？ 可能有关系。 就是人的情绪总有一种方式要宣泄，可能大帅就通过叨叨叨叨叨，对，但是可能这对兄弟就是通过音乐来宣泄， 而且他们可能就是更多的比如说有一些情绪或者是情感就通过音乐创作出音乐来就把它给就是表达出来啊、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你们两个人写歌就是大概会是在一种什么状态底下，就是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种比如说找一个辽阔的草原然后坐在那里进行创作吗？ 蓝蓝的天空 啊、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啊？就是真的是找一个这样的地方找灵感吗？ 也不用刻不是刻意去找， 对对，不是刻意去、就是碰着就 对。我们俩有一个习惯，就是爱录东西。 哦， 之前现在手机特方便了。之前我们就用那个录音笔。然后就比如说随时就身上装着，随时就觉得哎挺有个好旋律，录完就存起来，存起来之后，有时候翻一翻，比如说某件事儿对我们触动挺大的吧。然后就写了一个歌词，然后呢就觉得哎这个旋律适合他。就他俩一配对成一首歌。 你不觉得这种他们的这种做法特像以前那个电影里边就是那些科学家经常会用的吗？比如说拿一个录音笔，什么10月25号第一次实验， 对对， 这次实验我们进行了这样这样的操作，然后产生了什么样的反应，就特像这种， 对， 然后把所有的灵感都装起来存储起来。比如说他们有一首歌特别有意思，是吧？我给你介绍一下，好像应该叫幸福商店，是吧？ 对 这里边 你还真是歌迷啊，大帅，我对你刮目相看。 这里边的歌词主要特别有意思啊。 嗯， 然后呢他比如说幸福商店的老板是一个中年女人，体重150，身高1.6米。这首歌先给我们这样，你们现场能演唱一下这首歌吗？这个方便吗？用一个吉他可以演唱， 行， 可以的是吧？我们先让大家听一听这首歌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再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因为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啊，真是神奇的一首歌。先让我们大家欣赏一下吧，好不好？ 幸福商店的老板是一个中年女人，体重150，身高1.6米。商店就坐落在车站的一角，来往的人多，他从不对你笑，他从不对你笑。等车无聊就去买香烟和啤酒，吃饭时间有高价的水和面包。不管你在梦里梦见一个炎热的午后，那就去为你思路，他会在那儿等你。吃完的蒸汽公路抛开了整个夏天，人们在颠簸中离开了又回来，幸福商店就像个拥抱。打扮漂亮，小心台阶崴了你的脚，神情沮丧你就尽管去神情沮丧。兄弟你别忘了家乡话，有种你过年都别回家。千万别醉了酒，这里没有你要的神州专车。 这个节奏太有趣了， 而且非常有意思。他这首歌我特别就是我因为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想问一下，就真的有这个老板娘吗？ 有， 就是真的有这个人。 那是给了你多大伤害，一下子就记忆这么深刻。 然后他就是这个，我先问一下，插个话题问一下，就是这个老板娘有听过这首歌吗？ 他肯定没听过。 他没听过是吧？我估计他听到那句体重150，身高1.6米就已经杀过来了，是吧？这首歌，所以这是怎么样一首歌？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首歌啊？ 就是这歌就我们想说就是，人现在好就是大家伙吧都。 精神亚健康。 嗯， 就是他就像，他就特别，如果说形象的比喻成一个人的话， 嗯， 就是这个幸福商店老板娘就非常符合我们的精神状态。 哦， 因为你看大家都现在精神上很有些懒惰 啊， 然后呢，所以他就像身体的一个样子似的 啊， 我们就做了个比喻。 嗯， 当然幸福商店呢，他家不叫幸福商店， 嗯， 然后大家都想幸福快乐， 嗯， 然后就想。想用物质去交换， 嗯， 物质又特别的丰富，太丰富了， 嗯， 所以就像商店里你什么都能得到，但是精神上又什么都得不到，就是想说这 哦，而且我还听出了一种，就是好像是这个商店的这个老板娘，她就一直在那儿，然后呢，就是好多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就经历了好多世事的一样，它就像一个 logo 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 对吧？你的人生或者你代表着你的家乡或者怎么着， 嗯， 我特别有感触的那一句，有种你就别回来过年，是吧？那句歌词，我觉得就当时你们怎么想？会有写到这句， 就之前因为就常经历过这种，我们一直在家嘛，回来有好多同学回来就是那个样，然后就那个到哪个地方学哪个地方方言 啊， 然后学哪边的话，然后就我们特别气愤 啊， 就是 特别生气。 莉莉和 Mary 回家之后是翠花跟 这个， 对， 所以等于说你们回来以后，你们就用这首歌刺激他们啊，就有种你别回来。 其实我们必须得骂他在家， 就是人不能忘了本。但更多我觉得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些小歌曲啊，他是想反映一些社会上大家的生活的状态 和精神状态。 对对对，可能有些人写歌是通过描述大的东西。来描述状态， 嗯， 但其实我觉得这两兄弟特别有意思，他会通过一些小的点，然后来描述这状态，对不 对？他会有一点那种李宗盛式的，就是讲述的那种故事讲述的感觉。 对， 所以你们觉得你们的音乐受谁的影响会最大？我听到了刚才歌曲里听到了崔健，听到了这个各种各样摇滚乐队，你们自认为受谁的影响比较大？ 黄家驹吧， 对， 黄家驹的影响是最大的。哦， 那一看哦，我大概就知道年龄，因为可能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很热血的时候都受他的影响非常大哈。 嗯，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访问了一些比如说夫妻都是做音乐的朋友， 嗯， 他们可能就没法一块创作音乐，就是如果他们俩一块创作音乐一定会因为意见不合打起来。 嗯， 对，这个是你看创作当中经常会有的一些问题哈。 嗯，那哥俩呢？ 哥俩对亲兄弟呀，你们听谁的呀？或者创作的时候你们俩怎么分工啊？ 会有冲突吗？你们两个人？ 嗯， 目前还没有过， 所以这就很了不起。我身边好多同学不是做音乐的吗？然后就是说这公司如果把同一个单下给我们俩，一个作曲一个什么，不行， 就下不了。就是因为可能你们两个人性格也有 互补吗？ 也有关系，不是他们两个都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急的那种人是吧？ 嗯， 就是反正有事儿不会是一下子蹭就爆了。 对， 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应该目标跟方向，这么多年从初中开始， 对， 就感觉目标方向是一致， 都一样， 审美也一致吗？比如说觉得这是好东西，你们俩肯定都觉得挺好的。 对， 哦， 这可真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 所以说他们的歌曲或者他们的和声当中有一种天然的和谐在。 对对对对。 所以接下来时间，如果还让你们推荐一首歌曲的话，你们想要给大家推荐哪一首歌曲？比如说《我们称之为故乡》《十月天鹅湖》《飞越疯人院》《 老人院》 《飞越疯人院》啊，哪一首歌比较有故事啊？ 那就《十月天鹅湖》吧。 哦，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故事？ 因为这首歌是，我们写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哦， 在去年十月份，距离我们家差不多三四十公里的地方，它那个红土闹尔，它是一个小天鹅栖息地。 哦， 嗯，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是被人投毒杀害了几百只。 啊， 这个事儿我们俩实在是很气愤，然后呢，就也没法表达了，所以就写了这首歌。 哦，十月天鹅湖，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我觉得这是一个音乐人， 社会责任感 创作的最有力量的声音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来自王卫马乐队的《十月天鹅湖》。 内蒙古259之候鸟死亡，检疫机构人为投药误食。19号，内蒙古正蓝旗红土诺尔出现候鸟陆续死亡事件，已累计发现候鸟死体259只，其中小天鹅233只，绿头鸭26只，绿背鸵鸦2级保护动物。内蒙古权威检测 快飞过天湖吧，记得别喝湖里的水。有人想杀掉我们，千万别说我们是谁。 哎呦，这是一首强烈表达自己愤怒的一首歌曲啊！然后那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最后毒仙阁这个人抓到了吗？ 抓到了 ，真的抓到他了啊！他是为什么？就是不是为搞破坏，他是要干嘛呢？ 牟利是吗？ 要卖， 卖掉他，有人吃这个东西 啊！ 就为了牟利，然后每年就去投毒。 所以我想说，那些如果有人吃过天鹅肉的人，我不管你是癞蛤蟆也好还是什么人也好啊，就是对你只要你原来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只要你吃掉了这个天鹅，你就知道它得来的过程是有多么的残忍， 对 它的这个对于一个生态有多大的一个破坏。而且我在这里诅咒你吃完了变癞蛤蟆，我跟你讲，真的是。 但咱们这儿 太生气了， 得说明确点，是野生的天鹅， 野生的， 对家养的除外哈。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东西，哎呀，天哪！就你们 很让人愤怒， 很让人愤怒啊！所以你们用这样一种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愤怒，然后也希望能够 我们想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记住，就是把它写成歌，就永远都不会忘。 它有一种呐喊的感觉，就是这个歌从最开始听前面的前奏一出来就非常的压抑， 对， 然后就是它的前面几个和声出来的时候就很压抑，然后一唱出来就有一种很呐喊。 所以你们那个应该说那个就是天鹅湖那个地方，你们也应该肯定经常去，有去见过玩过，是不是风景非常美， 特别 漂亮？ 小天鹅每年它都飞过去，然后这几个月的时间都在那儿，特别漂亮， 就是等于是一个像天鹅的幼儿园一样，在那地方成长， 对对对， 在那地方 每年都要在那儿住一段。 这个投毒人太该死了， 那真是太可恶了。所以这首歌曲哇，这个呐喊的一首歌曲啊， 也是一个音乐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我们说音乐不是小情小调，其实他除了能表达自己的情绪之外，他也可以参与到很多作为一个人类作为一个公民的一些这个有责任的活动当中， 一些创作当中， 对， 所以你看他们的歌曲就是这样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哎，你们这一次巡演就是全国巡演，大概去了多少个地方啊？ 我们去了18个城市。 哦，去了18个城市，走过了这些地方，然后今年的巡演就算结束了吗？ 对，这一阶段第一阶段结束了。 哦， 你们发现哪个城市的人最热情？ 对，你最喜欢哪个城市？ 对， 就是演的人多的城市比较过瘾，因为我们之前第一轮巡演的时候就没有人嘛，四五个人，五六个人，但这次就还好，基本上都 50人， 嗯，就是因为都是在那种 level house 里面，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人数因为本身场地局限就不会超过很多人啊，嗯，所以但是就是会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歌迷来到现场为你们这个和你们合唱，对吧？ 嗯 啊， 嗯， 所以哪个城市你们感觉到，不管是在那待着也好， 对对对， 或者是唱歌唱的也好，特别舒服， 那种感觉和氛围特别好。 啊，哪个哪个？说一个。 南京啊， 哦， 这倒没想到，因为一般可能会是比如说成都，啊， 哎，对，我也想到有没有成都那种， 对对对， 哦，是南京让你们感觉是特别好的哈， 哦，啊，就是待着也很舒服， 哦，待着 没去过，第一次去， 哦， 嗯，然后场地特别棒。 哦， 那歌迷热情吗？就他们会经常去一些比如说 live house 嘛，因为有一些城市其实特别推崇这种 live house 的文化， 嗯， 但有一些可能就稍稍欠缺一些啊， 嗯， 那南京呢，它的这种氛围怎么样？ 大家都，特别会玩， 哦， 会玩， 互动的也特好。 哦，这个词儿用的很好，就是特别会玩， 对对对对， 这很重要。 这你必须得会玩。你去 live house 里面，嗯，然后人家在那儿哇唱的特别开心，你杵那儿。 对对对。哎，你们明年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吗？接下来下一步， 嗯， 比如说在音乐创作上会有新专辑推出来吗？ 嗯， 问住了。 有单曲准备出单曲， 哦， 现在都是以出单曲的形式，好像更多的是， 然后专辑在。就逐渐的在 筹备当中， 对 啊，演出计划呢，也现在有想到明年，比如说在北京，我们最早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听到你们在北京的演唱啊？ 嗯，差不多，我们想第二轮的巡演就是4月份，嗯， 啊，明年四月份， 明年四月份 就开始了， 嗯， 啊，这段时间也是养精蓄锐，然后呢，就创作一些更好的音乐，是吧，嗯？好的，那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就是王卫马乐队，然后非常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而且他们的歌声，用歌声呐喊，用歌声讲故事，用歌声抒情啊， 哎， 非常的好听，谢谢你们做客节目， 谢谢二位， 好的， 谢谢， 嗯，那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掏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 一万去旅行，一万买包包， 我叫包包，你拎着我去旅行吧。 一站式整装，一价全包圆。 咦，这个靠谱。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 哦，靠谱。 折旧省衣品，一价全包圆，还限量升级北美进口项目家具纳米净水智能卫浴。 哇，哦，靠谱。 还配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电话 4006068866，4006068866， 不限量就亏本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iracle， 看全包圆的事情。